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一集，京中变故。乱局之中，江当头趁机要溜，早就等在旁边的庞奇飞起一脚，直接将他踹倒在地。江当头见他还要来一脚，连忙喊道： 庞天虎，庞大哥，不来了不来了，咱不敢了，有话好好说，都是一家兄弟，别这样。 现在知道是兄弟了，你刚刚怎么不说这句话，还说我们指挥使是老乌龟啊？ 这江当头自扇嘴巴。 小弟嘴贱，小弟嘴贱，小弟才是乌龟。庞大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小弟一般见识啊。 庞奇又踹了他一脚。 早服软不就好了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傍着东厂这条大船腰杆子硬了，连昔日的兄弟也不放在眼里了啊？ 小弟哪敢呢，不瞒庞大人，你实在是上头有令，让我们在外头不用给锦衣卫面子，小弟这才不得已为之啊。 庞奇也想从他身上探听一些消息，便将他拎起来。 原指挥使乃两朝元老，你们厂工都敢不放在眼里，想必是抱上更粗的大腿了。 庞大哥，你也知道规矩的，小弟怎好随便议论厂工啊。 庞奇哦了一声，回头叫手下。 哎，他皮痒，过来接着打吧。 哎，别别别别。 江当头连忙抓住庞奇的手。 庞大哥，你最近不在京城，想必消息有些不灵通吧。是这样的，陛下新近封了一位通元义教广善国师。 什么国师啊？ 通元义教广善国师， 这名字也太长了点，然后呢？ 这位国师神通广大，法术高强，陛下很是信服，将其奉为上师，还准备在西市建崇祯万寿宫。 庞奇又踢了他一脚。 你废话忒多，这跟你们厂工有何关系？ 哎呦，我的哥，你也太没耐心了，这位国师乃是我们厂工引荐的，陛下敬重国师，对厂工也多有赞赏，厂工跟我们说他向陛下谏言，让万通回来统领锦衣卫，陛下已经答应了，实话与你说吧，原指挥使的位置坐不长久了。 庞奇大吃一惊，揪住他。 此话当真？ 小弟哪敢骗你啊，要不厂工怎么会让我们不用给你们锦衣卫面子呢？他知道你们都是原指挥使一手提拔上来的，等到万指挥使回来肯定又要恢复原样，所以想给万指挥使提前卖个好呢。 庞奇也没心情收拾他了，他将江当头丢在一边，又让毅力腾出几个房间，便匆匆去向随州禀报。毅力看见江当头都吃了瘪，哪里还敢不答应，便连连应诺去准备了。听了来龙去脉，随州脸上倒没有什么吃惊的反应，依旧语气平淡地让他们去分配房间。见老大如此镇静，庞奇便也放下心来，依言去准备了。虽然东厂的人腾出一半房间，但依旧不太够用，唐范便像先前那样与随州共住一间。待二人回到房间之后，随州这才露出凝重的神色。唐范从热水里捞起擦脸的帕子拧干递给他。看来你回京之后的日子也要不好过了。 其实袁冰为人比万通好上百倍，可惜他没有万通那么强硬的背景，只要万贵妃还在一日，万通的位置就屹立不倒。先前陛下 只是想要给他一点教训，这才换上援兵。现在陛下觉得教训已经足够了，自然也就想着让万通回来了。 说到底，万通也好，援兵也罢，这些人都是皇帝的一颗棋子，皇帝想要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得怎么样。不止万通援兵，就连其他人也是这样。太祖皇帝设下六颗言官，原本就是为了监察百官，觐见皇帝。后来又有内阁这样的存在，宰辅一句话，皇帝也要三思而行。可惜现在这个朝廷，内阁阁老们的胆气实在有限，就连刘许有皇帝老师这样的身份加持，也只敢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皇帝敲敲边鼓。这种情形下，磕到言官劝谏的声音再响亮，作用也有限。唐范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。 广川，回去之后你最好去原指挥使那里一趟，他在锦衣卫多年，虽然看淡名利，但绝对不会是任由欺压的人。他让你执掌北镇抚司，显然是欣赏你的才干，且有意培养你为他的接班人。如果你能够彻底得到他的认可，接收援兵的势力，那么即使万通回来，他也不敢轻易动你了。到时候你已经牢牢控制住北镇抚司，自然就不必再忌惮万通。 还有，唐范说着坐在床上，弯腰除去鞋袜，拥被躺在床上，为随州谋划道。 你是周太后的侄孙，陛下对你的信任其实不比万通少。你回去之后，只需要记住两点，便可在陛下面前岿然不倒，任万通如何使计，都奈何不了你。 愿闻其详。 第一，陛下做的事情，你不要去反对。他若是问你的意见，你也不要表态，他说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除非与你的原则立场有悖。第二，万通扳倒援兵之后，你要为援兵求情，陛下若是问你原因，你就说愿以援兵是先帝之心是陛下，这样陛下不仅不会怪罪你，反而还会赦免援兵，也对你更加亲近。 成化帝有着诸多毛病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颇为心软念旧情的人。然而他又是一个皇帝，是皇帝就不会喜欢别人成天跟自己作对，这样种种性格反映在他身上，铸就了一个十分矛盾的人。唐范虽然跟皇帝只见过寥寥两面，但从随州汪直这些常常与皇帝打交道的人的侧面描述中，不难推断出皇帝的性格。但这番话很有揣测帝心的嫌疑，是犯忌讳的，若不是随州这等亲近之人，唐范万万不会说出来。随州自然也明白这一点，心中暖意温柔，十分受用。 我明白，多谢你。 你我之间何必言谢。是夜，唐范睡得颇为安详，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了心情，但是随州却有些睡不着。唐范为了不至于翻身的时候压到随州的伤口，主动要求睡在里面，这会儿还半侧着身，后背几乎半靠在墙壁上，随州看着都替他难受，唐范却依旧酣然入梦。随州安静地看了许久，目光之中只有真而重之的虔诚。在遇到唐范之前，他的内心其实十分孤独，随家人并不能够理解随州加入北镇抚司的举动，在他们看来，随州应该像他兄长那样在科举上努力，为随家闯出一条光宗耀祖的道路来，摆脱靠外戚身份上位的名声。锦衣卫权力虽然大，终归名声不好听，领个虚衔也就罢了，被人在背地里喊朝廷鹰犬，又算是怎么回事呢？但随州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，他就像一匹孤狼，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一直往前走。然而他却遇上了唐范，一个真心诚意为他筹谋，为他打算的人。 得挚友若此，夫复何求，唯以一生相报耳。月辉透过窗纸从外面铺洒进来，落在唐范的脸上，为他的俊美更添几分光晕，将他映衬得直如神仙中人，不似凡尘俗夫。忽然唐哲仙动了动嘴唇，仿佛说了句什么话，随中难得升起一丝好奇，凑近了些，却听见唐范嘴里喃喃道： 蟹黄豆腐羹。 随州无语。唉，唐大人好不容易塑造起来的高大全形象又破灭了。话说东厂的人在被胖揍一顿之后就老实下来，江当头没敢再来撩拨他们，直到唐范等人离开，他们都老老实实地缩在自己的厢房里没出来。唐范他们自然也顾不上跟这等见风使舵的小人物计较。从江当头的口中，唐范他们得知，在他们离开京城的这一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正如随州和唐范所预料的那样，张颖果真被万安找借口撵去南京了，刑部成了梁文华的一言堂。在万贵妃的枕头风下，皇帝有意让万通替换下援兵，重新执掌锦衣卫。皇帝宠幸佞臣李咨行，又封僧人纪晓为国师，准备在西市建崇祯万寿宫，强迁数十万百姓，被朝野上下反对。虽然寺庙没有建成，但皇帝对纪晓却越发信任，还准备为他单独建一座观星台。又听说太子与万贵妃不亲近，万贵妃耿耿于怀，时常在皇帝身边进言，久而久之皇帝对太子也不甚喜欢，反倒有意另立太子。这最后一桩消息纯粹道听途说，但能从江当头口中说出来，想必也是有几分可信度的。这些消息里几乎没有一个是好消息，可以想象在京城等待着他们的只会是更加复杂严峻的局势。他们离京的时候还是开春时节，如今不过时隔一月便已徐徐到了初夏。不过这个季节在京城是最好的，既不很热又不很冷，白天穿上一袭薄薄的春衫也就够了，晚上顶多外面再套上一件大氅。无论前方局势如何险恶，这样的好天气总不会令人有坏心情的。在马车驶入京城，瞧见满枝累累的紫藤时，一行人也都振作起精神来。唐范需要先回刑部述职汇报，随州则要去北镇府司，二人约好晚上回家再细说，便各自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。入城之前，唐范就在驿站里梳洗过了，此时虽然还穿着长服，却没有风尘仆仆的疲态。他就是想着反正迟早都要过来的，与其等着梁侍郎挑毛病，还不如自己先主动上门。到了部里，听说梁侍郎不在，唐范就先去了右侍郎彭义春的职房。彭义春一见到他，哎呀一声就起身迎出来，满脸惊讶和惊喜。 润清，你几时回来的？ 就在刚刚，一回来就过来看望大人了。 你没去那边？ 去了，不过思源说梁大人不在。 哦，估计是进宫了，这一阵子他跑内阁跑得勤。 内阁与六科是大明所有中央官衙里唯二坐落在宫里的衙门。如今张尚书一走，梁侍郎总领部务自然是要常与内阁沟通的。 你都知道了？ 嗯，回来的路上听说了。 哎，阮清，你们传回来的公文我看过了， 我知道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，不过引元化这件事真不好办，梁侍郎心里肯定是有疙瘩的，指不定会对你发作一二，你忍忍也就过去了，可千万别意气用事，跟他正面冲突起来。 这位好好先生虽然怕事，可并不是坏人，唐范很感激他的好意，只不过彭义春可能注定要失望了，自己跟梁文华的矛盾不是自己单方面的退让就可以解决的，但他也没有跟彭义春辩驳，只是笑着安抚他，大人放心，下官知道轻重。二人正说着话，外头便有司员进来道， 唐大人，梁侍郎让您过去一趟。 唐范起身向彭义春告别，跟着司员进了梁文华的职房。梁文华的神态看上去与一个月前有很大区别，这也难怪，权力是男人最好的春药，大权在握与屈居人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，梁侍郎意气风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当他连看到唐范都是一脸和蔼可亲的笑容，这就很不正常了。 任青啊，来坐坐。 梁侍郎虽然没起身，不过还是朝唐范招招手，示意他坐下。唐范不知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，仍是先恭敬行了礼，然后才徐徐坐下。这下级见上级，臣下见皇帝，坐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一屁股就这么坐下，而只能沾半边，以防皇帝或上级要问话的时候可以随时站起来回答。梁侍郎见唐范举止得体，嘴边的笑容就更深了。 听说你们这次去巩县，还在宋帝陵下边发现了春秋时的巩侯墓。 大概经过唐范他们在回京之前就已经写了详细的条陈，让人快马送回京城，上呈内阁阅览。内阁给皇帝汇报之后，又下发到刑部和锦衣卫那边，也就是唐范和随州的直属上司，让他们了解这回事。所以梁侍郎对唐范他们此行的经过也算有所了解。唐范道， 正是此行下官等人还发现了白莲教的河南分坛，并将一干妖徒抓捕归案。坛主李曼在与我等周旋时意外身亡，其小妾陈氏已经押解入京，暂由北镇抚司看管，只等从他口中撬出白莲教余党的信息。另有白莲教爪牙若干，正由锦衣卫河南府卫所暂管，稍晚些才能进京。 梁侍郎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他的关注点似乎并不在这上头，听唐反说完也没有太多表示，只是问起另外一件事。 我听说你们从白莲教徒手中缴获了大量宝藏。 其实也并不多，据都是各色金银玉珠，下官已经命人清点造册，今日正是要为布堂大人送名册过来的。 梁侍郎眼睛一亮，看着一直攥在唐范手中的册子， 那便是巩侯墓的宝藏名册。 唐范将册子呈上， 正是，请布堂过目。 梁侍郎接过册子，当即就翻了起来，越往后翻眼睛就越亮，也不怪他有如此反应。巩侯墓里宝藏甚多，但有些经过岁月侵蚀风化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，像一些贴在漆器上的金箔，早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色彩，但是保存完好的也不是没有。这些真正有价值的都被李曼他们转移的时候顺便清点了出来，后来唐范让程文他们再次清点，只是想要确定这批东西的价值。零零总总算下来，这批宝藏估摸价值10万两左右，约合今年大明财政收入的1/10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尤其还是一笔飞来横财。 根本不用付出任何成本，大家全都虎视眈眈。尤其是梁侍郎，更指望着这笔财物在内阁和皇帝面前好好露一露脸呢。说不定皇帝一高兴，他正式升任尚书的日子就有着落了。